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My Radio 的 Patron 而家上咗线啦，嗱，成为 My Radio Patron 嘅订户，可以享有以下嘅优惠。第一种系银级订户，即系每个月俾$10，咁你就可以优先获得普罗政治学院新产品嘅更新通知，以及优先购买普罗政治学院嘅新产品，包括书啦，包括呢一个其他嘅产品，例如卫衣啊、T 恤啊等等，以及一站式可以睇到 My Radio YouTube 频道嘅最新影片，同埋《癫狗日报》嘅新闻同埋采访专访嘅影片。第二种就是金级订户或者是会员，每个月月供$30。咁除了可以享有银级订户的优惠之外，所有普罗政治学院的产品都可以得到7折的优惠，以及可以优先参加不定期由普罗政治学院在香港举办的活动。第三种就是钻石级的订户，每个月给$100的，就是支持我们$100的，咁就同样可以享有所有呢个银级或者金级订户嘅优惠，就仲可以每年收到唔少于一本由郁敏编著同埋亲笔签名嘅新书，就包埋本地同埋海外嘅邮费，咁啊直接寄到阁下嘅府上。突破黄标言论审查，付费支持自由发声，请支持 My Radio。 天天天南主持谢义芳、宋景辉、钱建荣、张三。 好啦，收机。头先就讲到呢个何先生啦，何君贤生咁啊， 何安权， 何安权， 系专业嘢， 一样啦， 你太挂住佢啦。 何安权咁佢咧本身系台大毕业嘅，台大历史系毕业嘅。咁係佢咧就喺即係1997年啦，就係一班人咧就組織咗一個叫教育評議會嘅。 最早嘅咧冇錯，依個係教育評議會，但係最早嘅係乜嘢咧？就係輔導教師會，即係佢係做訓輔出身嘅嘛，佢係嚇。咁啊，係咯，咁啊搞下中國歷史嘅，其實佢係有心嘅，但係點樣搞搞下咧，就即係唔知點解咧，可能就即係位置唔同咗啊。咁於是咧，佢就做咗一個咧，係即係好多好令人哋非議嘅行為咯。包括當年係冇人夠膽請一個人嘅，佢就喺嗰個學校嘅慶祝活動上面請佢嘅。嗰個係邊個咧？就係梁振英啦。所以咧，佢好自豪噶，咁咪請為國師咯，係嘛？即係所以點解話你咧？老實講，因為你係國師啊嘛，你向政府進咁多言。佢梗係歸咎責任，梗係歸咎於你啦。 咁呢、這個即係頭先講啦，後來就組成一個教育評議會啦。咁因為過往咧傳統有即係有關教育界嘅組織啦，就有即係最大兩個啦， 三分天下 一個教協啦。咁就共產黨就好叻一樣嘢，你整一個咩組織，佢一定咧整個近似嘅組織。同性質的組織同你抗衡的，即有冇你咁大，有冇咁出名都好， 唔分解。 係啊，咁佢咧就整咗出嚟先。嗱，咁咧你整個教協啊，佢咪整個教聯咯？ 個教聯好大㗎，點解咧？因為佢係全國教師工會嘅分會嚟㗎，其實 個名大啦。 不過喺香港就唔用呢個名㗎，就其實好犀利㗎佢。 嗱，咁譬如我學界嚟講，你有教，你有學聯。佢又有個學協嘅，只不過學協嘅冇人識咁解。 學協係你哋嘅嘛？ 唔係， 早期學協係我哋嘅， 後來就唔同咗啦。 後來就可能後來執 Q 埋粒啦。以前早期學協咧， 學協 係就係攞嚟就專辦觀摩團嘅。 你唔要招牌，你要嘛？ 唉， 一班熱血嘅年青人嚟嘅。 你要個招牌，你咪要咯。 好，繼續繼續繼續。 咁咧跟住啦，嚇啊，好似啊工會咁樣啦。以前我哋啊，即係自由工會啊，咩自由依個工聯轉會啊嗰啲啦。咁佢有相對有亦都有工聯會啦。但係仲有個除依個仲者即係外圍咗，即係有勞聯，其實都係同性質嘅。 冇錯。 嗱咁而家咗教聯之後。教完之後，我係咪應該再點嗰啲聲音？我二打一、三打一，你教協個聲音 有一個組織好得意㗎，呢個咧係 工聯會下面搞的，點解咧？因為佢見到話喺 教師嘛， 係啊，冇錯，我都搞一個教師組織，叫香港教育工作者聯 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育工作者聯會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啊，嗰、那個好得意嘅。咁咧，佢喺工聯會屬下嘅喎。 係嗱，咁咧就到咗即係九零年代啦，有一班人就組織個教育評議會。好啦，咁點解佢可以咁即係喺依個兩大即係組織裏，即係教育界嘅組織裏面啦，可以係唔止生存，即係可以冒起啦。嗱，佢人數唔多，佢會員其實唔多啊，得幾百人㗎咋，到而家都唔過千家。 我老都係副校長嚟嘅。 係啦，重點一樣嘢，佢好多都係。即係你學校高層、校長、副校長 啊嗰啲咁， 係啦，所以佢哋可以就係話喺你哋啲教育界嘅組織裏面咧，就奇峰突出。但係佢其實佢嘅立場，你同教聯其實一樣嘅。 即係本其實佢哋咧係叫做當時咧叫做本土嘅中間派啊，希望 但係做咗九七之後，好明顯啦，就即係 歸心啊嘛， 收翻啲啦。 好似大概再三屆前啊，兩屆三屆前啦，咁教育界咁不嬲都係依一個係教協嘅天下啦。好啦，咁之前都教聯有人出嚟嘅，咁嗰年咧就教聯出嚟，冇人出嚟，咁邊出咗邊個咧？就係何漢權啦。咁何漢權咁支持係邊個咧？係邊個即係副即係支持佢啦？教聯好啦，咁佢都揾嗰啲即係留台校友話支持又剩，我一睇，你不是的，你教聯支持的，你怎麼叫我們支持得下啊？是不 是？為什麼教聯現在很多做官啦，老實說入了做官啦，是的，誰的大家都知道，不要不說啦，其實即教聯會呢現在開始呢即會將那個的即點講咧？佢係話會退後少少嘅，嚇，即係唔當風咯，叫做係啊。喂，等你啲後生仔啊，啊呢個教評議會打頭陣咯。 嗱，咁講翻咧呢個所謂國民教育啦。咁你要成功，你首先你國民嘅定義係乜嘢先？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係乜嘢先？你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冇國民依個名詞，你只有人民。你嘅人民係嘅定義係乜嘢啊？嗱，你搞清楚先，你要係即係你係你啲服從你嘅人，你先叫人民。嚇，我反對共產黨嘅，你唔叫人民喎。好啦，喺呢種情況之下，你嘅國民教育一定唔會成功，係咪啊？ 即係嗰條路好艱難咯，但係問題就係你最緊要即係守住一啲最基本嘅守則。 喂，有啲人都即係 有㗎。 三 嗰陣時國民 三哥提啦，呢個人民、國民、居民。係嘛？即係呢個定義，即係都要搞清楚 嘅 喎。 咁依一個咧，依個咧就真係好大嘅 topic 嚟嘅。 好大嘅 topic 係啦， 因為就算係公民教育之中嘅呢三樣嘢。 民眾咁，你當佢咩啊？ 唔係我哋 唔係有身份㗎， 唔係國民，即係 國民啊嘛， 都係叫國民嘅。 喂，貧果子啫嚇，冇户口。冇户口啫，但你都係國民啊嘛。 嗱，呢度為止啦。 誒，呢個真係有機會再 講。好啦，咁係啦，因為嗰個我哋仲有。 我哋係香港居民嚟嘅啫，大佬。 啱啊，你要雙證係居民證嚟 嘅。大家其實即係對國民、公民咧，即係嘅定義啦。咁但係我諗依個咧，有興趣自己去。 唔係下一集啊，詳細同你討論。 哇！ 你真係冇嘢做啊，你 係 嘛？ 一個 唔係你一個人講得啦，我係三個人可以收工啦。 國民。公民， 我開一個學期嘅課程都未講得完， 好長啊！ 我講下台灣個恐龍法官嚇， 哎呀，好啊，睇啲恐龍 嘢個嚇，咁 係啦，殺人都唔使死啊！ 啊，即係罕有啊， 罕有真係， 死即係一個星球掟落嚟之後，即係剩翻落嚟就剩翻啲恐龍喺度啦。 即係好似周星馳嗰個九品芝麻，唔係嗰個咩啊？陳夢吉做陳夢吉嗰個咧嚇， 算死草 啊，算死草啊，即係。斬死人，喂咁啊嘛！嗰個人唔係俾人斬死嘅，係俾你把刀，我係撞落去嘅咋。 嗰九品芝麻官 啊，精神障礙殺人免責啊，咁啊交保50万就隨時到處啪啪走。 好啦， 點嘅嚟咧？呢個件案，嗱咁啊就即係件案又唔係發生好耐啫，舊年7月啊，即係大概到而家都一年多啲。咁啊有條友咧，呢條友叫做姓鄭嘅啊，咁啊搭呢個鐵路，咁啊即係買唔夠票，即係買 買唔夠飛，即係唔夠錢 嘅時候就 就唔夠錢啦， 冇錯， 頭等啦， 咁啊咁啊，即係查飛查到佢，咁啊要個補飛啦，咁佢又唔補啊，即係發爛渣，咁啊唯有就召，因為台灣有鐵路警察嘅，啊咁啊召啲鐵路警察上嚟，喺呢、這個即係言語糾纏之間咧，咁突然間呢個鄭姓男子咧就拿把刀就刉 鄭某， 刉咗呢個鐵路警察啊，刉落個肚嗰度。咁啊，呢位警察叫做李成漢啊，李成漢。咁啊，刉咗之後咧，咁但係呢個警察仍然即係因為佢驚佢呢條友咧就繼續仲要傷人啊，因為佢可能索咗嘛。 有冇氣喺手？ 呢個李成漢咧就繼續壓制住佢，用佢僅有受傷嘅力量壓制住佢，直至到有幫手嚟嘅時候咧。咁呢個李成漢就送院，就結果就係 不治， 然之第二日不治， 咁啊就瓜咗。咁好啦，咁啊審咯喎，係嘛？審咧就嗱一大堆理由。咁啊，因為呢條友，因為呢個鄭姓咧，即係佢都係佢本來真係有精神病㗎啦，睇緊醫生嘅。咁但係咧又呢度睇下。嗰度睇下啲藥啊，真有單啊食，單啊 唔登記食藥，冇食藥呢啲就 好啦。咁啊變咗就即係喺嗰刻裏邊咧，就話因為根據後來因為要審嘅時候咧，要揾一紮嘅專家啊，咁啲醫生啊，咁嚟判斷佢當時嗰個行為嗰個意識係咪出於自己嘅意志，咁啊會有醫生啦。有心理學專家啦，有社工啦， 總之係專家報告啦。 即係有一組人嘅，就唔係一條友嘅。咁但係主要就嗰個醫生出嚟就寫報告，咁就話佢即係當時喺做即係刉呢個警員嘅時候咧，佢係冇任何意識嘅。好啦，咁啊，法官咧就根據嗱，佢入嗱入唔係冇所本喎，佢有所本喎。 刑法第十九條 啊，佢有所本嘅，即係話如果你係一個冇意識 嗱，或者 自我控制能力嘅， 我睇依個刑法第十九條講咩先？唔該， 刑法第十九條啊，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是因 第二項嚇 啊，行為是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第二項規定， 前二項啦 啊，前二項規定，於因故意或過失自行招致者。不適用之。 依、這個咧就譬如話即係精神病啊，或者其他嘅問題啦，咁啊引致啦，咁咧就係即係索咗啊，咁樣即係你完全係唔知自己做乜嘢嘅，咁啊係啦。好啦，咁咧就第二項咧就係話咧其實咧咁你可能咧就未去到咁嚴重嘅啊，咁啊但係你都係受到呢個精神困，即係精神嘅毛病影響到嘅，咁咧就可以減刑嚇，咁、啊、就係、是。前二項規定㗎，一個譬如我係即係我飲咗酒，我唔知啊咁樣嗱，可以屬於一個減刑。但係一個你明知你飲即係最後嗰行啊，你明知你飲酒就會出事嘅，你就走去故意飲酒，咁咧就不得就不適用㗎啦。 啊，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如果你係故意或者係因為你自己嘅過失。飲酒醉酒嘅名義係自己過失啦，係嘛？咁就唔適用頭先剛才我哋所講呢個刑法第十九條嘅。 解釋咁多啦，好啦，咁啊嗱，嘉義呢個地方法院咧就咁判咯喎，佢咧就認為鄭啊，呢、這個姓鄭啊，鄭姓咧係冇罪啊，因為喺咁佢話認為呢個鄭姓咧就有精神疾病， 係啦，即係第十九條嘅 行為是有精神嘅障礙，不能辨識行為違法。因此咧，判決係無罪，$500,000就交保，但需要強制就醫5年。 嗱，依個強制就醫嘅係點樣嚟咧？係根據嗱，我哋就睇下 6年都唔得㗎。 嗱，係啦，嗱，我哋睇嚇，即係佢根據乜嘢？依個法官點樣判咧？唔該，下一張圖。好啦，根據刑法嘅第87條嘅， 因第十九條之第一項原因而不罰者。 啊，其情状足应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余事，令人相当处所，令人相当处所，嗱，一定要解释啦，施以监护。 好啦，咁一个咧就系呢个法官点解要判年啦？咁我中间嗰度咧，我哋跳咧，因为而家个法官咧就根据第十九条第一项嚟判嘅。咁而呢度第八十七条嘅第一项咧，就系讲佢嘅嗰个罚则啦。好啦，就系话。你雖然是冇罪啫，咁但係喂，你會危害公共健康喎， 冇錯， 我都要你去， 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餘事。 嗱好啦，嗱 我哋所以咧就要係即係譬如 施以監護啦， 係啦，咁啊就係最下邊啦。嗱，為期五年以下，點頭先謝公講點解唔可以六年咧？因為喺第八十七條裡面係講明係五年以下嘅， 最多六年啫。嗱，即係嗱，台灣咧。是沒有這個精神病的羈留所的、你香港譬如 有小欖、 青山、啊、青山、啊、 這些有的、曾經在這個16年小燈泡事件呢、當時就蔡英文就說屌，不如我讀回那段先、蔡英文那些文青的東西 呢，我們先回來先、 文青一定要讀的，因為他說呢，他說即係小燈泡殺人之後咧，佢曾經留言啦，佢小燈泡爸媽很想念小燈泡，他們想念小燈泡的方式是希望所有台灣的孩子都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長大，自己的責任則是永遠記得小燈泡，永遠還記得台灣的父母在提心吊膽，永遠要記得司法要。成為正義的防線，政府要有同理心，更重要的是社會安全網必須盡速讓它完善，把網補起來。哇，好撚文青。 係啊， 好啦， 咁嘅小燈泡嘅媽媽啦，黃婉瑜咧，而家就係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啦， 係時力嘅嚇，時代力量。 係 啦，好啦，即係我點解咁強調即係呢個蔡英文嗰段咁文青嘅嘢咧？即係呢啲。呢啲文青文章咧，就即係攞嚟即係打動下人嘅啫，其實就冇 Q 用嘅。因為當時佢講完呢句説話就話：，哇！睇你聽完啦，喂，我要將呢個網補起嚟啊嘛，社會安全網我哋必須要啊，即係有漏洞，我哋補起佢。2016年到而家， 冇做過嘢。 2020年係冇任何為呢一個網補過任何一條線落去。咁咪發生咗呢單咯。 系咯，冇錯啱啊，你講得好啱啊！ 我屌你，即係多鳩魚嘅，你講嚟係咪？即係嗱，因為當時嗱，國民黨都係垃圾啦，屌你咁，你即係得個講字。國民黨係不斷即係向呢個政府施壓嘅，喂，即係要設立呢個所謂精神病羈留所。好啦，咁呢個法務部話佢話呢啲醫學上嘅嘢唔關我事嘅喎，你揾衞福部啦。喂，不過話，喂，呢啲羈留嘅嘢唔關我事嘅喎，調兩蚊法務部啦， 應該係法務部㗎。係， 咪咁問題就係、喂，你推嚟推去，咁你立法院裏邊做啲咩咧？係嘛？ 睇佢推 咯。唔係司法改革就係改革呢啲嘢啊嘛。咁你到而家喂，你仲嗰條喂，你當時連草，我睇可能草案都未有啊。你擺咗立法院裏邊，你搞咩？咁咪有呢單嘢咯， 唔係嗱，我所以我就話，即係嗱，我又覺得咁樣喎。你係個政府不，即係個政府不仁啫喎，即係唔怪得啲在野黨嘅喎，在野黨有提出啊嘛，又要叫你檢討啊嘛，你自己都講話要修補呢個網啊嘛，係咪先？係嘛？咁你直至到今日為止都有好多人嚟批評呢個法官啊，恐龍法官佢判得錯。咁但係個法官，大家睇睇個判決書，如果從法理上面講， 冇錯嘅喎， 冇錯喎。 即係佢嗱，佢 唔係嗱，我要咁睇。法官咧，當然佢係佢可以唔錯得曬，但係個問題，你唔係俾個交保嘅嘛，大佬，你可以羈留佢嘅嘛。 咁但係你證明你冇 嗱，因為咧嗱 冇羈留所啊嘛， 因為法官都問過嗱，當然即係我同意有兩派個講法嘅。法官當時喺法庭上面問個被告，佢話如果當時嗰個係你個妹，你會捅死佢？佢話唔會。咁 嗱，咁有人推測話屌你咁講，即係正常咯，因為佢已經離開咗嗰個環境啊嘛，佢已經正常翻啊嘛，佢喺法庭裏面答佢嘢咪正常咯，係嘛？你除非你問佢，喂，如果當時嗰個差佬係咁樣，你而家再重嚟一次，你仲捅唔捅死？ 佢真係唔會㗎。 咁咪就係咯。咁所以即係個問題就係、是，嗱呢啲係計時炸彈嚟嘅。 冇錯。 例就擺咗喺度，法官就根據呢啲例嚟判。係嘛？你可以話喂佢可唔可以離開呢一個咁樣嘅判案去判咧？我估都有嘅。 喺台灣 可以有嘅。但係有自由心證啊，大佬。 都有嗱，雖然台灣咧係屬於一個成文法啦，咁但係都係一個依判例嘅。或者我哋睇一睇啊，我哋睇睇一下一張圖。咁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判例。嗱，呢個民國78年嘅，咁其中呢個即係喺。即係一個判例，高院度嘅判例嘅。好啦，精神耗弱人之行為，依刑法第19条第二項之規定，僅係得減輕其刑，並非必減㗎。好啦，但第二項就係話，其實喂，你係咪去到第一項嗰個階段，就係話完全你係乜都唔知咧？喺呢個行為嘅時候，你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啦。 好啦，老實講啊，而家咁樣聽法咧。其實最有效的都是找他是精神病院， 是的， 這個是最有效的。 我們先回到這裡， 但 沒有，為什麼沒有？ 但有個問題，剛才說到小燈泡案，小燈泡案那個兇手，他其實 過中間禁， 他都是有精神病的，法院都接受一樣嘢㗎，咁但係點解冇？佢都係要 中間監 禁。係啊，嗱，咁咧佢嗰個就係講歷審啊，即係唔似一個官㗎，即係咁多庭都認為乜嘢啊？佢雖然患有精神病，但係因犯恨重大且有再犯高度風險，佢好大可能會再犯嘅。 所有法官， 但可在監 都好有感情喺入邊 啊，可在監禁期間矯治。 嗱，我覺得咧檢控方面都有問題嘅，屌你乜你告多佢一條罪，藏有呢、這個 攻擊 性武器啊嘛，起碼都困住一輪先啦，係咪？喂，屌你條友無啦啦大把刀出街嘅咩、你唔會無啦啦大把刀出街㗎，你點樣可以攞把刀刉個個原 嘅？同埋依個即係而家專家報告係辯方係專家報告啊，定係控方係專家報告咧？有冇再有得就即係第二嘅一個係即係嗰、那個 唔係佢接納咗佢嗰個咧，就以嗰個報告為一個。 好啦，嗱咁而家咧，嗱呢條鄭姓呢條友咧，因為籌唔到50万。 哦，於是咧就揾住 咁咧，就其實咧就係今朝咧嚇，咁就 佢籌到50万就可以跑走。 今朝法院咧就都有跟進一樣嘢嘅，咁咧就係即係檢察官啦，即係上訴啦，咁咧就係台南法院咧就係即係發回再審重審嘅，咁亦都係咧佢嗰個保釋金加到100万。100万， 你咁審嚟審去咧，最多 嗰50万咧，咁 佢冇啊。 嗱，嗰、那個嗱、就係、是、台灣法院就話，你都判咗冇罪，咁佢仲保釋乜嘢啊？咁、那個保釋已經冇咗噶啦，即係嗰50万其實冇嘢噶啦。即係台南法院就認為你嗰50万其實都唔應該俾嘅， 係咯，佢都冇罪， 你判冇罪啊嘛。好啦，而家乜嘢啊？因為而家重審。 所以 再機壓你，咁你要咩嘅話，你要 就要俾100万先行得出，係啊，咁 係啦， 唔係嗱，當然啦，即係喺司法上邊咧，即係控方仍然有機會咧，即係上訴啦， 上訴 係咪已經提出上訴㗎啦？ 你提出上訴 重審啦， 係嘛？即係嗱，當然即係台灣呢啲司法界呢，我哋成日批評又有恐龍法官、恐龍乜嘢咁，咁但係佢今次老老實實，今次嚟講在你方面亦都相當多人支持喎， 係嘛？ 即係我依法辦事噶嘛，係佢係有權減刑，但係佢亦都係有權係判佢冇罪噶嘛。 即係香港都係一樣噶，香港白卡啊嘛，聽過咧。 係咯， 有啲白卡嗰度咧，哇就無敵噶啦，係嘛？即係你唔可以做嘅 咯。你冇刺激佢啊？ 冇 錯 啦，好似頭先講啦，阿小林炮哥都無期徒刑啦，咁還好似刺殺呢個阿李根廠佬 Warrigan 嘅，好啦，嗰個都係 法庭都接受佢嘅即係嗰個精神精神病嘅嗰、那個。 最大問題就是你放咗出嚟之後，你會重犯啊！ 嗯、 因為佢嗰、那個嗰、那個、報告寫住係幾乎100%你會重犯啊！ 嗯，咩都要放佢喎、啊，真係。 咁你咁你好啦，你喂你屌！ 你冇地方病佢病埋佢喎，大佬。 法例裏邊點抄東抄西抄，實抄到運鳩你嘅，我就 諗住你冇嘅。我同意啊，謝義方所講啊，謝興所講，你檢控嗰、那個整多兩條罪落去咯。 係啊，咁你有乜嚟 限罪令咯？係嘛？ 即係殺死呢個元警呢條罪 啫。咁亦多人就係講啦，就係話，喂，佢明知自己有病，佢唔肯食藥，係唔係即係頭先所講嘅？即係第十九條嘅第三樣啦。 喂，佢有理由係唔食藥嘅喎。嗱，老實講喎，唔食藥佢有理由嘅喎。佢食咗之後，佢真係嚟啲藥係好散嘅、 嗯。 精神病嘅藥咧，其實係一個目的嘅啫、 嗯， 就搞傻你，搞到你唔喐得。 嗯、 即係所以咧，好多人咧食完藥之後咧，唔想食嘅。 其實嗱，即係我聽過一啲心理專家講過咧，佢話其實咧食藥係其實應該係講精神病係冇辦法痊癒嘅。 係、嗯、冇錯的。 食藥。 只不過 係減低咗你嗰個人嗰個大腦嗰個興奮嘅啫，同埋嗰隻認知。其實你戇鳩咗坐喺度咧，就坐一日，咁你再你記得又食藥，你又坐繼續坐嘅啫、嗯，永遠都醫唔好嘅。 嗯，冇錯。 咁所以即係呢啲人咧，即係就咁就其實一生㗎啦。咁佢停藥，咁佢出嚟就佢即係你有啲咩刺激佢，咪、 嗯、 斬殺你咯。 係啊，好危險㗎，所以 咧。其實佢可能佢唔食藥好正常嘅喎。即係比食咗藥仲要正常。 唔係類似呢啲案例喺香港亦都即 係唔少啦。 頭先阿 Morgan 嗰個都係終身㗎，咁佢坐廿幾年先出嚟。 係都唔少嘅。 嗰啲唔 Morgan 嗰啲咧，基本上係有心砌佢嘅，因為殺總統啊嘛，係咪先？啊，咁問題嘅就真係嘅，即係如果我平情而論咧，即係呢一類嘅患者咧，係值得同情嘅同時， 係 亦都咧，即係嗰個社會嘅健康醫療，一定要保障翻。 呢個就即係。要等專家啦，或者即係即係醫學上面嘅就等專家佢處理啦。 好啦，我哋講呢個啦，冇乜 事。法律嘅嘢咁啊，亦都係等呢個 社會 政府去點樣完善。 係港英年代成日所講咧，社會嘅不幸啦。 咁樣三分鐘我哋講講啦。嗱，咁啊，即係而家講緊 Apps 啊嘛。係。頭先我哋講緊五一長假期啊嘛。 嗯。 係嘛？咁啊，即係為咗即係因五一長假期，咁你會全個台灣周圍走啦，係嘛？因為疫情又零確診咯嚇，今日好似係零確診咯，咁啊即係有成六七日，即係如果講緊唔講嗰個敦睦艦隊嘅話咧，係29幾日係零確診，咁啲人係咪好似放監咁，周街去啦，咁啊好啦，咁啊交通部同呢個中央呢個防疫中心咧，大家即係都搞咗個 Apps 叫1986啊，叫做1985定1986啊？1986 Apps 咧，原來呢個1968嘅 Apps 咧係攞嚟公路上邊嘅一啲資訊提供嚟嘅，譬如邊度塞車啊，邊度撞車啊，諸如此類。咁咧，咁佢依個1968 Apps 咧就更新，就加咗好多資料落去，譬如去全台灣所有啲觀光點啊，車潮人潮。啊、等等，譬如話，如果你喺 Apps 裏邊，哦，我去墾丁，哇，冚家產，紅色嘅，即係好多人啦。咁我可以避一避，我唔去咯。我去隔離呢個津龍啊，咁得唔得咧？咁好啦，咁本來都好，即係都係美事一桩嚟嘅，係嘛？即係等大家喺去台灣各個景點嘅時候咧，有得參考。咁但係咧，即係中華電信咧就幫手，即係去計人數啊。啊！即係佢有可能有啲衛星啊，有手機上面嘅資料可以做大數據去提供，然後咧喺個 Apps 裏面表現出嚟。哇！嗱，黃色嘅即係冇乜人，綠色嘅即係人比較多啲，紅色就好 Q 多人啊，諸如此類。咁但係咧啲即係做 Apps 嗰個冚家產咧，就可能瞓 Q 咗一覺，有啲夜市都執鳩咗粒， 都仲好多人去 執鳩咗粒，不但止。仲係顯示紅色好撚多人嘅， 以為就真係啫。 所以 何摩的2.0。 所以咧，呢個台南市長黃偉兆話：，屌你個徐飛啊，嗰度阿飄嘅啫，你老尾嚟嗰度又話好多人，冚家產根本就冇人。 你又話好多人喺 Apps 裏邊顯示好多人。 嗱、其實依、這個即係誒五一假期咧，就阿韓國瑜都即係有叫大家唔好到處走嘅，咁就係鬧韓國瑜啊。跟住轉頭王偉哲都話：喂，大家疫情未停㗎，冇好啦。咁但係王偉哲出嚟講咧，冇人講，冇人話去嘅喎，好奇怪喎。 唉、哎， 咁點解個依個 App 叫1968有冇咩特別原因啊？ 我估係1968，即係當時有啲。唔可能，即係當時啲公路開始開通咧，用翻1968年嗰時，即係比較大型啲嘅公路咧開通咧，可能用嗰時候記念。我唔知啊，我冇考過過，我估可能係咁。好啦，咁咧，咁啊，王偉哲梗係會呻幾句啦，係咪啊？咁但係咧，條蘇貞昌呢個唔加曬咧，講埋呢句先嚇。蘇貞昌就話啦，佢話我誒即係希望咧國人咧發揮呢、這個誒。高貴的情操，自我管理，做好自我管理呢才是最好的防疫。過去很辛苦走到這裡，不要一時興奮或者看到 Apps 失準就去現場，畢竟一到現場一看到知道情況，你都知道要照指揮中心指引，重點不是測試 Apps 的準不準，而是做參考，是保護自己、保護家人、減少社會的負擔，而是給大家做防疫參考，應該少一點罵，多一點作這個體諒，這是台灣在全世界被肯定的地方。 即係點樣啊？ 佢講乜撚嘢兩句？ 即係叫人許定佢啊！ 即係唔好嬲啦！ 叫人許定佢啊！ 做咗算。 即係呢啲人咧，官大咧，嗰啲話都特別之有 空啫。 你講乜鳩？你係要啲人許定唔去啊？你整個 Apps 嚟講，你係想人唔去啊，定去啊 ？Apps 之後去到哦，你要人多，你要有冇搞錯 ？Apps 因為人少，冚家有咁撚多人嘅，但係撩兩句都唔得。 嗱，你 Apps 係想叫人去啲人多地方，去人少地方啊？ 咁啊，總之都係嗰句講曬啦，官字係兩個口啦嚇。 好啦 ，OK， 今晚嘅節目時 禮拜個疫即係嗰個限聚令就應該係 取消 啦， 限聚啊，好難講啦，即係 香港 有個政治目的企度嘅限聚令。 咁我估即係佢起碼人放鬆放少少啦，即係喂超過12個人啦，起碼一圍先啦。 佢唔會㗎，咁 啊，即係希望下個禮拜就會限聚令會 鬆啲啦， 係嘛？好啦， 今日時間已經 好，拜拜。